想中理想对象，没法相信竟跟你一样，在碰面之际搞我满心慌惶，顷刻开始乱想，共度日子经过风雨浪，渐发现跟你不经意变样，若爱没改变为何人渐收藏，不敢将心释放，开心或悲伤都跟我讲，对我请不必说谎，哭泣时只需紧靠我的肩膀，搞出一生都不枉。一生都不枉。